相约，都明媚绽放的笑脸，每一次心动的花开，都喜悦美丽的遇见，每一条走过的路边，都有你摇曳的娇艳，每一缕山峰的轻抚，都是你深情的臂弯，是不是前世的缘定，眷恋今生的温柔，是不是岁月的尽头，有你我一万年的守候。就在这花开的季节，相聚美丽的锦绣，就在